病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病太遭罪了，我还不如死了呢。可是要是真的让你躺在床上那一天了，谁爱死啊？都是说的气话，都是让这个病啊给折磨的。所以你看，我就最不爱去送人的这个地方，但又不能不去。因为走的这个老弟呀，他是我们楼前楼后住了20来年的老邻居了。他们老两口的关系跟我一直不错。那前天晚上我得到消息，说他们家老孙头过世了。我一时都没反应过来。因为前几天我还看着他们买菜来着。挺好的人呢，怎么就没了呢？哎，昨天早上我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上厕所的时候突发心梗。 哦， 等到家里人发现的时候啊，人都凉了。哎，老孙头他就这么走了。他老伴儿，我那老妹妹啊，他看我去了，攥着我的手啊就跟我哭上了，一边哭一边跟我说，老伴儿就这么走了，这都怨他呀，都怨他。他说晚一会儿去买菜，他老伴儿啊就不能走了。这怎么回事呢？啊，就是原来头一天他们上那个市场看有卖那个豆包的，就买了几个，回家一吃啊挺好，就说呀，第二天呢咱俩还吃这个。那早上起床了，两个人收拾收拾呢，准备去市场了。那这老弟呢就说，哎，等我一会儿，哎，我上个便所解个大手，你等等我啊。结果我这个老妹妹一琢磨，行啊，楼下不就是市场吗，要不你上厕所吧，我下去我就顺手买回来就成了。你上个厕所得半个点儿，说算了吧，我也不带钥匙了，你就在家等我吧，我买完就回来。那等到买完菜买完豆包再回来敲门的时候，就没人开门了。刚开始呢没想太多，就给姑娘打电话，让姑娘呢带钥匙过来开门。结果呢这门一打开，发现他老伴儿捂着胸口栽倒在厕所的门口，上去一摸呀，人都凉了。等120的大夫来了，看一眼瞳孔就摇头了，走个过场就把人呢给拉到火葬场了。哎，什么叫做生离死别呢？这个就是上个厕所心梗犯了，人就没了，一点征兆都没有。我在那儿坐了10分钟，我这老妹妹一直在叹气，一个劲儿地说，怎么这个人解了个手就没了呢，反反复复地说了10多遍，谁都劝他，可谁也劝不住。所以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这个人呢，他要是上了年纪，这五脏六腑啊，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就像我这个妹夫一样，如果他不是平时解手，他就费劲儿。如果不是他有心脏病的话，怎么能上个厕所解个手就走了呢？啊，大伙说对不对啊？所以说到什么时候咱这个病啊，咱都得及时的去治。有钱没钱咱都得去治病。有钱呢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呢也有没钱的治法。就像最近有些听众朋友他就问我，说徐主任，你这个生物场治疗仪这么好，你怎么一分钱都不收呢，就让我们这么个免费治。咱说那医院里你去治得200-300一次，太贵是不是？但哪怕说你收个几十块钱，你比人家医院里便宜点，那也是做个好事，做个善事，起码收个电费呗，几块钱也行啊，为什么要免费呢？那能行吗？其实呢，说这话的朋友们啊，在这儿呢，我得谢谢大伙儿能替我们着想。其实我这么做的道理呀，很简单。 可能大部分朋友你不差那几十块钱，但是大伙儿要明白，有那个条件不好的，有吃低保的，对吧？ 嗯， 还有常年服药，常年住院，钱花了不少，病没有治好，最后因为这个病他返贫了，啊，甚至有的把房子都买了，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那咱们说了，这钱花没了，花没了你也得治病啊，怎么治呢？那我就得帮一把。所以咱们这次生物场健康万里行免费治疗活动呢，是我老太太必须要做的。我就是希望带着每一个相信我的人都健健康康地活下去。咱们呢，通过这生物场治疗仪，就把咱们身上这些个大毛病啊、小毛病啊都调理好喽。让这些个上个厕所人就走了的悲剧呢，别发生在咱们身上。 嗯，确实啊。 啊， 通过生物场治疗仪，我们也听到很多患者通过这个免费体验之后给我们传来的好消息。 嗯， 确实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这些变化，也是徐主任您最想看到的。 嗯，还有一个呢，跟你说啊，尤其是今年啊，今年呢，它春天干。 嗯， 夏天热，这慢慢呢就上秋了，就开始凉了。那这心脑血管不太好的新老朋友们都得加点小心。如果你要是最近感觉到这个排便你费劲儿了，或者你本来你就有常年便秘的情况，你更是要多加防范。 哦， 因为呢，只要你排便费劲儿的话，难免你就会有那个病气用力，那这个对心脏还有脑血管呢都是特别大的负担。 嗯， 非常容易犯病，尤其是这个有高血压的患者。一来你这个血压高好些年了，你的心脑血管就比较脆弱。我们临床上接诊了很多的高血压患者， 嗯， 基本上只要有常年服药史的啊，他基本上都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哦， 啊，比如说常见的这个钙离子拮抗剂的代表性的药物，这个硝苯地平，这个药啊，它就会直接减少咱们的肠动力，特别是结肠这儿。啊，再比如说这个利尿剂，利尿剂它本身就会导致机体脱水。那么你用的过量的话，你的液体从结肠吸收，那就会导致肠道内精液不足，从而导致便秘的产生，甚至呢就是心衰的出现。还有呢，就是咱们高血压患者常用的抗心律失常的药物，比如说氨碘酮啊，那它肠道相关不良反应中呢就会出现便秘、恶心还有厌食。还有呢，就是一些抑郁症患者服用的药物，以及呢，帕金森患者服用的药物，都会对咱们的肠道造成损伤。那么虽然说大部分的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无论是高血压患者，还是抑郁症患者，以及帕金森病患者，这不都是习惯于常年服药的吗？ 嗯， 这些病你没有办法停药，就得常年服药。所以呢，那这种便秘的情况一般就会随着咱们用药时间的加长，它会逐渐的便秘呢越来越严重。 嗯，说到这药物的副作用啊，真的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 没错啊，所以我总是说治疗疾病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其中最为关键的，你就是选择副作用最小的那种去吃这个药。 嗯， 所以说呀，如果条件允许，咱们尽可能的选择全新的生物疗法，生物场治疗仪，那这种方式来对付咱们这个疾病，那这个挺好。你看这个中老年常见的七大系统的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等等22种病症，都在生物场治疗仪的范围之内。而且说你只要把这个 生物场治疗仪的主机放在肚子上20分钟，你的便秘、你的肠道蠕动缓慢的问题也就一定会得到调理。也就是说，一两次吧，你便秘困难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嗯， 可能我说到这儿，咱们有些这个常年便秘的患者觉得这老太太有点小题大做了啊，说不就是便秘嘛，啊，我吃点泻药啊，跟那个什么芦荟呀、番泻叶呀、开塞露啊，不就完事儿了吗？你何必那么大惊小怪的啊？其实临床上来讲，老太太们、老爷子们，咱们最头疼的就是这种常年服用泻药。老同志，你常年服用泻药，你常年使用开塞露，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有刺激性的，有强迫性的。本来便秘它就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蠕动慢，第二个呢就是肠子里的精液少啊，咱们老百姓听得明白点，就是水分少了呀，干巴了呀，所以它容易便秘呀。那你如果长时间的服用这个药物来强行泻下，那就会更加导致你精液不足。这个就像什么呢？我给大伙儿打个比方，就像是一条船呐，它停在一条枯河里了，那个河里的水都干巴了，你光是埋头往前推它肯定不行，你推不动啊。你必须得让这个河里先长满水，所谓的水能载舟，那这个时候船才可以前行。所以调理这个便秘，咱绝对不能一泻了之。之前我在临床验证的时候，我就遇着一个有30多年便秘的患者，当时的医院的消化科呢，先是给他做了肠镜检查，听说那个人的肠子本来是粉红色的，结果呢，肠镜检查下来，那老同志的肠子都是棕黑色的，而且还带花纹，还带点斑点。 哦， 那肠子里头啊，这个肠子的内壁看上去就跟那蛇皮一样，特别吓人。 嗯， 那这种情况，我一看我就问呢，我说老同志啊，你平时是不是没少吃泻药啊？老同志点点头说，原来呀，我这便秘有30多年了，但是从来也没上医院看过，要是严重了拉不出来了呢，我就上医院去买个泻药吃点，或者呢直接用开塞露。那么最近几年呢，上了点岁数了，这便秘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用什么药都不好使了，这不没办法了啊，自个儿能想得到的药都用过了，还是不拉屎，那怎么办？那你不得上医院吗？啊，其实呢，这个肠镜查下来，他的肠子变得跟那个蛇皮一样，就是因为他常年的间歇性的吃泻药导致的。所以长期吃泻药，除了你可能会对这个泻药有依赖性之外，这个泻药还会直接损伤你肠道的黏膜细胞，把肠子正常的排便功能啊都给损伤了，甚至搞得不好的话，你这个肠子还会出现恶变的情况。可能大伙说，这个还能恶变？因为你的泻药当中有的成分它有一定的刺激性，而且你自己看，你自己吃的时候那个药量你也控制不好，你吃多了就会导致肠黏膜萎缩、色素沉着这些情况，所以这个肠子就跟蛇皮一样啊。因此呢，这老哥哥那个肠子他用这么些年的泻药把这个肠子吃的都发黑了。当时的消化科的主任呢，刘主任，他一看这个情况，他就推荐这个患者呢转到我们这边来呢，这个做临床治疗啊。那么刘主任让他到我们这边来做临床治疗，也是出于那种没有办法用药的情况了。因为医院里都是西药啊，他这个肠子你再用西药，就担心继续用西药的话，可能这个患者的肠道受不住刺激，进一步呢就会出现恶化了。 哦， 那 到我这儿了，这个毛病咱不用中药，咱就直接用生物场治疗仪。可能大伙儿说为什么？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对于这类病症它的效果来得非常快。而且这不是我说对于便秘这个病症的效果之快，是各方各面对这个问题都认可的，也是我们生物场治疗仪批准的其中的一个。 哦， 因此呢，当时就让这老同志啊，您呢坐下来，您把这个治疗仪的主机你抱在肚子前，这个磁片呢贴在后腰的小肠腧穴上，就这样生物场治疗仪释放出来的生物场就能修复它的肠黏膜细胞和肠道的平滑肌细胞，来促进它肠道分泌精液的同时呢，给它补充肠道的动力。所以第一天做辅助治疗的过程当中，刚坐上，老同志笑着惊讶地叫起来说，哎呀，太神奇了，我这肚皮怎么动了起来呢？ 哦， 实际上呢不是真动起来了，是生物场的脉冲作用到他的肠道。哎，他说麻酥酥的，他感觉到这个肚皮啊都动了起来。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想到跳肚皮舞是不是那个肚子一直在抖动啊当时那个老同志这个形容这肚皮都在那抖动。有一些女同志说，您的肚子跳肚皮舞了，哈哈哈，跟他开玩笑啊。这老同志做完之后用他的话说，这肚子啊蹦跶蹦跶以后啊咕噜咕噜的，然后呢热乎乎的，感觉挺舒服。第二天再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徐主任呐，不瞒您说，我昨个回家之后先是就排气，我一听我就乐了，我就说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你的肠动力开始恢复了。他说是啊，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现在排气了我也觉得是好事儿，但我老伴儿受不了了。 怎么了？ 臭啊，是不是？这宿便多少天的宿便了，这个排气排出来臭啊，所以呢他就赶紧上厕所呢蹲一蹲。当时呢还没感觉，后来一琢磨蹲一会儿吧，结果没想到不到三分钟就有了便意，然后就排便了。而且还没费什么劲儿，也没闹肚子，特别的顺畅。完事儿他自个儿一看全是黑便。我说这个就是好事儿。那您呢就得坚持做了。 这才做了一次就这么好的效果。 哎，对，后来半个月的时候他来的时候给我送来一面锦旗，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说呀，徐主任呐，我得谢您，我得谢你们呐，你是不知道过去啊这四五天我都不能排便一次，那时间长了以后啊我这脑子都昏僵僵的了，而且心情是什么事儿都不会让我有好心情，肚子也胀，也吃不进去东西，嘴里还苦还有味儿。前前后后这些年这泻药我吃的老多老多了，可都是开始的时候挺好使，慢慢的就都不行了。他说这回好了，我什么药都没吃，嘿，每天早上六点来钟我就有了便意。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要讲一下啊，中医啊讲究这个经络，那五到七点的时候呢是咱们大肠经当令，所以这位老同志呢在六点半的时候他差不多就有便意了，就得上厕所了，也就分把钟的时间顺顺当当的就排下便了。他说现在这便通了，嘴也不臭了，脑子也清凉了，心情也跟着好了，这一好都好了。他说徐主任呢，你们这是救了我的命啊。 看来啊这个便秘还真的是不能盲目用药啊，特别是用这个泻药对身体的危害啊是非常大的。 是，那对于治疗便秘大伙儿真不能盲目。大伙儿可千万别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位老同志一样盲目用药，最后把自个儿的肠子都给吃黑了。 啊，其实说到底呀，任何疾病都不应该乱用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那我们说这毛病，不仅仅是咱们老百姓爱犯， 嗯， 啊，就是乱用药啊。我跟你讲，有一些大夫他也一样。 哦， 啊，就比如说去年的时候，铁路医院的一个那个，我遇到一个药师，他是西药局的，专门负责开药的。那当大夫得有一个医师证，抓药的呢得有药师证。那这个药师呢，他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是咳嗽。 嗯， 你别看他也是医院的大夫，但是他是药师，他懂药，他不一定懂医。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很多人就容易犯这个毛病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您咳嗽了，您也是啊，顺路到哪个药店，正好到了，进去买点药。你辨证了吗？你没辨证。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咳嗽吗？你不知道啊，你就买药吃了。那这个药师他比你还强点啊，他本身就是学药的，他多少懂点医吧，他就给自个儿开了一点药。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一种含有右美沙芬成分的药。 嗯， 我跟大伙儿说啊，这个药挺霸道啊。怎么个霸道呢？你吃上之后没多长时间你就不咳嗽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抑制你咳嗽的中枢神经。 哦， 啊，你这个咳是属于这个神经管的，它让你这个神经不管用了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有一个成语挺典型的，就叫掩耳盗铃。 哦， 所以他用完这个药之后还不咳了，觉得挺好。但是过了大约有一个礼拜，他就开始发烧了，而且这一烧呢还是高烧40来度。这个不好了，赶紧的到医院的呼吸内科就看病。 嗯， 然后一拍片子吧，这肺里头啊全是痰。 哦， 你说能不发烧吗？所以他自个儿也怀疑是不是跟吃那个药有关。后来呢他又打一点滴溜，后来呢他又打了一点点滴啊，但是这个烧一直也不退，总是37度38度哎，这么徘徊。当时呢这个事儿呢告诉我了，想让我呢给开个中药的方子化痰。我上病房一看这情况，我让我的助理啊把生物场治疗仪就在病房里给他插上电，我就让他抱在胸口，然后我把那个电极片呢给他贴在了天枢跟大椎上。我没有解释治疗仪的那个事儿， 嗯， 我直接就跟他说了，首先暂时不需要吃中药啊，也不需要消炎，因为没有意义。你也不是说治疗你的咳嗽，你首先得化痰，你痰不下去，你这个肺子会越来越严重。你先抱着吧，待会儿啊，抱着吧，我看看你这个片子，一会儿我再考虑考虑给你开方子这个事儿。那我从这边一边看片子，他就盯着我看，不到5分钟，我跟你讲，他就开始咳嗽了。 嗯， 咳两下就出来口痰，我呢就把那个床头的半卷手纸啊给他递过去。我没理他，一会儿他又咳出来了，一会儿他又咳出来了。 哦， 10分钟之后，我就问他，你现在什么感觉？他跟我说，我就是总想咳痰。哎，出来一口痰，好受点。我说好啊，那你继续抱着吧。20分钟之后，他那个纸篓子里的纸啊，吐痰的那个纸啊，把纸篓子都快堆满了。 嗯， 我说这下子你舒服没？嗯，舒服不少。我说好，那既然能排痰，说明你的气管啊没什么大问题，我就不给你开药了，你坚持做就行啊。每天做3次，每次你做30分钟。2天过后，他的痰少了，然后他烧呢也慢慢退了。 嗯， 其实很多人呢在咳嗽的时候啊都习惯上药房随便买点止咳药吃，可往往有的时候大家伙会忽略自身的情况，最后往往是适得其反。 所以大伙儿记住，药不能乱吃，因为是药三分毒。 嗯， 你这药吃多了真不是什么好事。 没错。 啊，其实说到底，我们为什么推出了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大型公益活动，这个真是公益啊，让大伙儿来服务站免费用上生物场治疗仪，就是因为现在乱打针乱吃药的情况太多了。咱们很多患者盲目用药啊，盲目的加量啊，最后呢适得其反。那如今呢，生物场治疗仪它就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方式。咱们口说无凭，有批准的病症的辅助治疗范围。其实说到底呀，我都这个岁数了，我只是希望咱们更多的患者，您能够在这方式下，你能够收获健康。 嗯， 那话又说回来了，还没有报名领到1000块钱辅助治疗费的，请抓紧时间，然后赶快的参与免费辅助治疗，因为现在三甲医院治疗的话都是收费的。所以我现在呢是各方面的这个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就这个免费治疗我不知道还能帮助大伙儿能够再顶几天。 嗯，所以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进行报名领取，来争取最后的名额。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喂， 你好， 请问是徐主任吗？ 啊，我徐桂英，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哎，徐主任好。 哎，你好，请说。 哎 啊， 我是宁夏的一患者， 宁夏 是一个典型的， 嗯， 啊一体多病的患者。 嗯， 都患有这个糖尿病， 嗯， 支气管炎， 嗯嗯， 还有这个长期的失眠， 嗯， 胃萎缩性的胃炎， 嗯， 前两天轻度的增生， 嗯， 啊，现在就是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我的眼睛呢， 嗯， 今年的3月份是视网膜脱落了， 嗯， 做了这个视网膜复位， 嗯， 打了硅油， 嗯， 7月份呢，就把硅油取掉， 嗯， 又是白内障，把白内障得出之后， 嗯， 又治了晶体， 嗯， 啊，就是这么多的病， 嗯嗯， 我就是听了你徐主任你们的研发的那个，生物场治疗仪啊， 嗯嗯， 是专门对这个就这么一种好的仪器， 嗯， 我就想我这些病啊，尤其是这个眼睛呢，像 生物场治疗仪啊， 嗯嗯， 是专门对这个就这么一种好的仪器， 嗯， 我就想我这些病啊，尤其是这个眼睛呢，现在做了手术了，又治了这个近期了，能不能使用你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 啊，完全可以，完全 可 以使用，对，完全可以使用，而且使用下来呢，这个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像您刚才讲了这个肠胃的问题，我们讲糖尿病呢，这个之前呢，它就是肠胃还有肺还有肾，它有问题了啊，肺脾肾啊，就是这些方面出问题以后，慢慢的。咱这个气血啊，它这个后天之本嘛，脾胃嘛，气血生化之源嘛，这方面出问题之后，血糖会慢慢的高，也导致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不足， 对，相当的消化功能不好，身体比较消瘦， 那营养不吸收，对不对？营养不吸收， 对对对， 你人是每天都在运动，都在这个消耗自己的体能，对不对？你体能你补充不上，营养补充不上，最后就是完全消耗自己身体当中以前库存的体能，那你不得越来越瘦吗？中医说人是一个整体，那你身上的这些个病症它也是涉及到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对不对？您这个咳嗽属于这个肺燥，肺是喜欢这个润的，它不喜欢干燥，你太干燥你就会干咳，也不一定有痰，但是它这个干咳，但是这个咳嗽它又涉及到中医上讲嘛，这个脾胃肾都是治痰的这个因素啊，你脾胃不好肾不好，你这个痰就源源不断的来。我给你开一个中药方啊，开一个中药方针对您这个病症，我给你开到你们当地，稍后呢把这个方子调出来以后呢，可以吃点中药来整体调理调理。 对对对， 啊，我给你， 我就着重一下徐主任，我这个眼镜就说是放了这个人工晶体了，但是这个眼镜做了放了人工晶体之后，他说做核磁做不了，不能做核磁，那做你们这个就是生物场治疗仪的话，这个能行不？有没有这个磁场对我这个晶体有没有影响，能不能做？ 完全可以做。 哦，对，哦，那就我就是可以做，哎，我就是想做你们这个，就说是，我打过去报名了，是啊，只要你说能做，那就好得很，我 只要不做上部，做下部就可以啊。那你这个开个小方子嘛，忍冬藤20克，夜交藤20克，用它来煎汤以后泡泡脚，啊，这个我给你开一个，哎，对，煎汤以后泡泡脚，让大夫呢再帮你这个。看一下，因为这个夜交藤啊，它有那个镇静的作用，而且它有降血脂的啊，明显的把血液当中的这个杂质呢能够代谢掉，而且它针对这个皮肤瘙痒它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而且它能够滋养肝肾，能养血能益精，它的作用是很多的。这个夜交藤，那么忍冬藤的作用呢，它也是比较好的，它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啊，这个能够清热解毒啊。那么你的情况呢？我刚才讲了，你的情况呢，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你去的话，你的咳嗽啊，这个情况，你呼吸道里的这个炎症啊，导致你一直这么干咳的这个情况，可以通过生物场治疗仪释放出的远红外。啊，它的作用就是消炎杀菌。这个主机呢，它里边有地磁的，你这个主机不往你头部放啊，放在下面，比如说两个手放在这个主机上，而那个电极呢是贴在你的这个天突穴跟大椎穴，那么你的这个咳嗽它就缓解了。你的情况是什么病就做什么部位，它不一定就是说这个部位一做是所有的病人都好，但是有些部位一做以后睡眠就好了啊，还有其他别的情况它也会跟着好，跟着好，知道吧？您现在呢关键还有一个糖尿病啊，你的眼病呢也是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它就是你体内的胰岛细胞啊，西医上讲它不工作了，不能正常的代谢胰岛素了，那你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它没地儿去啊，没地儿去它不得留在血液里吗？你的血糖慢慢的就高起来了， 对不对？生物场治疗仪它释放的脉冲，它能够代谢到你体内多余的血糖，所以呢就把你的血糖给控制住了。另外呢，它有一个可以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让它正常的代谢出胰岛素。所以你完全可以用啊，你只不过不往头部那边放就可以了。但是你说的那个检查呢，它要检查到头部嘛，那当然你说你眼睛有问题的话它就不能做了，对不对？ 那好的好的，那谢谢薛主任啊，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我希望你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让身上的病呢越来越少啊，咱们毕竟这年纪也不大，对不对？后边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要过呢，咱们过得舒服一点好一点啊。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 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谢谢啊，谢谢你了。 不用谢不用谢啊，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呦，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好啊，很低落呀，心情不好啊？ 我说话嗓音低。 啊，说话嗓音低呀。 好，说说您做了生物场治疗仪以后啊一些相关情况，是什么病来做的？ 我是那个睡眠都是不称，都是半夜是不耐醒 啊，半夜爱醒 了以后啊都不容易入睡。 不容易入睡。 我做了几次这个治疗仪以后吧，都是从开始晚上睡觉，我一直都睡到清晨了，中间都不醒了。 一下子睡到清晨，中间不醒了。 不醒了，都这几做治疗仪的这几天，我说我这治疗仪咋这个好啊？ 做了治疗仪咋这好啊？我问问您失眠多长时间了？ 那挺长时间了，因为岁数大了，不是都70多了。那有挺长时间了，起码说咱也得有个。 有个十来年了。那您之前是怎么解决这个睡不着觉睡不好觉这个问题的？ 有的时候我都反正干个活啥的累了，就这样的。 你把自个儿给整累了，拼命的干活干累了然后去睡觉，是不是？ 是 啊。那我问问您呢，您这些年十来年的睡不着觉了，平时您这个血压呀有没有问题呀？ 血压不稳呢， 不稳， 都是都是说赶上那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这血压蹭一下子都上去。 蹭一下就上去了，心情不好了。那您有没有胸闷呢？心慌啊，这有吗？ 有。 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对您这个失眠的问题、睡不好觉的问题管用了。做了几回了？生物场治疗仪？ 做了5次了。 做了5次了。还有别的身体上有变化吗？ 我这个腿吧都是过去的时候走到特发沉。为了也完了，我把这脚搁这个椅子上，为了做了这以后吧，走道吧都那轻松了。 那我告诉您呐，您用这个治疗仪呀，您自个儿觉得满意吗？ 满意。 满意。 感谢那个徐主任摆这么好的仪器，让我们免费的用啊，得谢谢徐主任。 首先呢，咱说睡不着觉啊，这真是要命的事儿。休息不好了，人呢一天白天都没精神。所以生物场治疗仪您做了以后，针对您这个失眠呢，生物场治疗仪它释放的地磁场能够增加你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过程，它能改善你睡眠。延长你的睡眠时间，增加你睡眠的深度，就是睡得很深沉了，不会有点动静就醒了。而且呢，咱这台生物场治疗仪呢，我们完全复制了 就是长寿村广西巴马当地的那个地磁场，那边的人不管是大人孩子老人，当地人的睡眠都特别好，而且他们一直就是说太阳出来起床啊，该下地下地，该工作工作，日落了哎睡觉了。所以咱们很多旅游的人呢，他到了那个巴马以后，他的睡眠就明显的好转，没吃药他的睡眠就好转了，这个就是当地地磁场的作用。咱们现在呢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模仿了这个地磁场的作用，所以您没去但是您用上以后您就能睡好觉了。我跟您今天这么说吧，如果说您在这个做治疗仪的时候，您呢能够配合上一些音乐啊，这个就得让你们家孩子帮你去弄了，因为他的那个接口那个地方可以通音频线，也可以接耳机，您一边听着平湖秋月的这个音乐，您在一边做的这个治疗仪，那么您这个睡眠情况我可以告诉你，20天以后你的睡眠恢复到正常状态。 那挺好的， 就不用吃安眠药了啊。您要是时不时坐着，您的身体情况整体的情况包括您说腿沉的这个情况啊，坚持做的话这些都不叫个事儿。咱老年人呢就怕腿脚拖不动，哎，而且您的血压如果说您认真做的话，您的血压会非常平稳， 是吧？ 对呀， 我在这说的时候啊，我听有一个人说着他的血压呀比先降了。 是啊，您关键现在做的是睡觉的问题，回头睡觉的问题解决了您再做做这个血压。 旁边的那个人有的人我的血压比前边降了， 嘿，比前强了， 我得说 的是吧？是啊，这个总比你多加一片药好啊，对不对？ 对， 药吃多了总之对身体不好啊。咱们这些老同志啊，这个晚年生活了，咱这个生活质量一定要提高。您现在用的挺好，我就高兴啊。我就觉得咱们老同志啊，晚年生活不疼了啊，也不麻了啊，也能睡了，也能吃了，也能跑了，这多好啊！您说是不是？哎，好了，没别的了，嗯嗯。 哎，完了以后我也告诉我周边的人，我来上这做了啊。 那你可得让他们快着点儿，为什么呢？仪器一旦进了医院了，或者进行收费了，我这儿的免费就没有了啊。 我好做旋转。 哎，好嘞，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谢谢徐老师。 哎，不用谢，不用谢。哎，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叫孙广胜。今年62岁，啊，因为我身体以前是什么个状态呢？就是说有个慢性胃炎，经常性的反酸酸水，啊，在这个工作岗位啊，经常是请假，啊，是这么个情况。再一个就是在另一个呢，是我有一种这个什么病呢？是鼻炎，是在2014年得这种鼻炎，但是这种鼻炎挺困扰的我。经常淌鼻涕，用咱们东北话说就是经常淌鼻涕啊，哎，特别的烦人这种毛病。所以说这上班的时候啊，也就得经常用这个进口药来刺激啊，这样才能坚持上班去，不然的话在班上就鼻涕一把泪一把啊，非常的苦恼啊。这是第二种病。第三种病呢，我是这个有一种腰间盘突出和腰间劳损这种毛病，有的时候都在单位啊，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头，就是支持不住啊，得跟同志们说一下，自己回家躺一下休息休息，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三种疾病呢，是困扰了我多年啊，困扰了我多年，使我这个身体造成了啊很不利，对工作的这方面是很不利的啊。 所以说我在2017年到东北办理退休的时候啊，9月份我才回来。但是我在没回来之前呢，老伴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在8月份去做这个机子啊，说是要买这种机子。当时我是这么个打火的，就是说我回去体验一下或者看一看啊。所以说呢，我在9月24号回到山东，回到山东的时候我就去了，我也各个询问了一下，这个呼声都是非常好啊，哎，呼声特别的好啊，给我，我一听这种机器的确是吧，挺好，所以说我在那做了7天的时候，就我一看的确是挺好，这种口碑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啊。买了到家呢，我们家里我和老伴也受益，孩子回来也受益，所以说呢，说是这种啊机子对百姓来讲是非常好啊，非常的可观，我觉得啊。但是说我通过做了这个4个月吧，4个月之后啊，鼻炎呢一直在没有犯啊，这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再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从做了之后呢，一直没犯。啊，一直没犯啊，所以说我回来就是说在这个治疗仪啊，这个机械啊是非常好感，有一种好感，所以说我对这个啊发明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啊。下面有老伴儿完了再看给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病情啊。 嗯，好，我也说说我自己哈。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一身的病啊，整浪的身体没有好的。我就是没做之前的时候呢，我这病是什么情况？整浪身体反是没有好的，没有好的身体。每个月都在打7-8天针，半个来月针，还得用的药，吃的呀，这个胃呀。相当难受了，还吃不进饭，吃药吃的把这胃都吃完了，拿完了。之后呢，我就挂了点话，我跟老头说，我说这嘎块这个机器挺好，我说我一坐手身上就舒服。我在这之前呢，就是我这个什么毛病啊，熏症跟这个晕车，再加我这个食道啊长得静脉扩张，不能吃东西，就一天喝点消敏粥，喝了就尿，喝了就尿，根本这肚子都撑不起来。吃面粥，吃馒头，不管你是吃什么东西，饭是干的，吃了就得泡水，就得加水，泡水，就稀了光汤，喝了一肚子水，喝完就尿，根本就不上个标，一天带死不拉活。从坐上这个机器，哎，我就感觉能吃东西了，这个胃，这个食道能吃东西不疼了，要不吃一口疼一口，吃一口疼一口，哎呀，给我折腾的20来年的病啊！哎，这回说吃能吃馒头挺好的。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心脏，心绞痛，心绞疼，哎呀，给我疼的，这上楼也上不来，拎点东西都得歇好几歇儿。我这3楼也不高，歇好几起儿才能上。张口说这顺连淌汗，从坐上这个机器，我这个毛病也好了，也不痛了。哎，这些坐机子改善的都挺好，挺好挺好。再一个啥呢，这妇科病哈，妇科病什么呢？盆腔炎、腹泻炎、膀胱炎、尿道炎，你看这多些病，你看现在好的用的现在我都不疼了。我们说嘛，我真的这个机器我买的太值了。大家看我这么多的病哈，大家伙继续用。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